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琦、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琦， 我是樊素。 我们今天是光棍节哈，这个请来一位非常特别的嘉宾，大家绝对想不到在光棍节会出现在我们电台当中的就我们凤凰卫视的吕秋露薇吕秋老师，欢迎、 欢迎老师。 嗨，大家好。哎，这个我不是光棍 这个在光棍节的前面呢，其实是记者节哈，这个记者跟光棍、 追忆一下， 这个咱们今天来追忆一下，在上周五其实11月8号刚刚过去的这个记者节，其实关于在记者不管是在香港啊还是在内地这样的事情，我想吕秋老师是非常有发言权的，因此今天请到这个吕秋老师来跟我们聊聊，哎，做一个记者到底是现在是什么样一个情况。说实话今年的记者节我看到这个大家通常都是记者自己写的一些反应哈，都是这个一片这个惨叫啊，一片哀叹，就是说这个行业不好做，好像这个刚刚吕秋老师说可能还有程序员是这么一种生活状态，就是做了这份工作但是天天念叨着就是这份工作真不好干。吕秋老师自己的这个经验，会不会觉得现在的这个记者是越来越难干？ 我觉得是这样，你可能一开始把记者这个职业捧得太高了，所以一下子呢从这个理想跌到地上，觉得伤得比较痛，但其实记者的职业一向就是这个样子而已，所以我也没觉得他，从我的角度来说也没有觉得他变好，没有觉得变坏，只能说其实只不过是因为大家觉得出了一些问题，比如说陈永洲被拘捕了，那问题在于说，如果任何的时候记者在你的采访过程当中违反了法律的话，被抓都是很正常的事情，那要接受法律的惩罚，只不过可能大家更关注的是这个抓的罪名对不对，或者说抓的程序的问题，那这个问题的话我觉得是一个社会的总体表现吧，如果在其他的行业的人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的话，那记者这个行业怎么可能会就独善其身呢？那当然我们就最后要希望有这个法院透过这样一个公平的审理，然后还每一个人都有公道，那你不可能说记者一定要获得公道，别的人就不获得公道了，那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整体的问题，你是这个社会里面的一个人，那社会上的所有问题都会投射到你这个身上来，这跟你的这个职业倒没有太直接的这样一个关系，唯一的有关系的是可能你在这个职业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遵守操守啊，然后有没有遵守法律啊，那我自己会觉得内地的媒体可能和国外的媒体，像香港的媒体，它还是有不同的地方，它其实还是官方的一部分嘛，所以它还是一个准公权力嘛，所以可能所以他除了要面对来自法律的这样一个惩罚之外，如果出了事情的话，那其实可能还有来自于这种党的系统啊，或者是内部系统的这些可能所以他一方面想有更大的权利，那既然你想有更大的权利，那就像我们对政府所要求一样的，那他也应该要想有需要有更大的监督嘛。 所以您会觉得在内地至少来说，媒体他会享有更大的权利，跟其他的行业来比，现在在这个， 我觉得如果我一直在上给我的学生教课的时候，觉得如果你把他和香港或者是和国外的这些媒体记者来比的话，它是比较特殊一点点的，因为我们所有的内地的媒体的话，它的所有权到最后都是这个 党管媒体嘛， 党管媒体嘛，那都是党的媒体，不是资本家，也不是个人的私有的独立的，对吧？那在这样一个情形之下，你的相对的这样一个社会地位和你赋予的权利，当然就是要比其他的这种要高一点点了，因为属于公权力的，你可以不承认它是它一部分，但它其实确实是它的这样的一部分。 它是管你，但是你需要的时候，它也是好像是一种权力的背书的一种味道。 对呀、 所以哈，在某些情况下，记者还真的是有一种光环的存在，特别是一些所谓的党报的中央级的媒体，你说如果是去到乡下的话，大家还是会用一种 奉若上宾啊， 对，他会仰视 你 的， 他觉得 你 是官员，就类似于像官员来巡视一样的那个感觉。 是他们是把这个记者分为四种，一种这个中央级党媒的这个媒体，这个号称是最吃得开的。你通常如果特别是下到地方的话，这都是拿中央领导至少是调研员级别的来接待你啊。但是也有一些，如果是你比如说专门报黑幕的，那这样就是属于这个 不受欢迎的人， 不受欢迎的人。 记者哈，我觉得这职业真的是很特殊。你想，我们过节过节都是得讲究点气氛，记者通常是给别人烘托气氛的。就像香港的记者有一段时间他们叫的很响的是什么呢，就是自己待遇也不高的问题，比如说工会啊，他们会喊一喊能不能加薪什么的，因为每年你都是在给别的比较弱势的群体或者是在社会上地位不高的人让他们加薪，但是反倒是很少有声音来维护自己。就像今年过节也是一样的，可能也是跟现在这样一个所谓的气氛是有关系，大家没有一种所谓庆祝节日这样一个气氛，似乎也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记者给自己 这个日子。我的感觉与其说是纪念日不如说哀悼日的感觉更加强。 我想这个记者节叫中国记者节先搞清楚，因为也就是在中国内地才有这样的一个节日， 没错， 对吧，在香港台湾大家也没有，或者其他的国家也没有这样一个记者节这样一个，那记者就是很简单的就是各个行业里面的其中一个而已，那么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行业准则、行业操守，行业标准，那你就是很简单的去看这个事情就可以了。那么在内地的话，可能记者行业相对的我会觉得要复杂一点点。说到内地，可能现在觉得最难过的可能是市场化的媒体吧，因为市场化的媒体人他们会觉得自己不属于这个体制内的。 但其实他还是 啊，但其实你仔细想想，但是他的很多的待遇啊，或者说他所面临的这样一个处境，又让他跟体制内的那些比方说央媒啊或其他媒体的这些记者相比的话，就很不一样，对吧？所以这会让自己会觉得，哎，好像工作起来的话，遇到的困难会更加的多。尤其好像，记者被打啊，然后记者被敲诈啊，或记者被这威胁啊等等。那你在涉及到不单说是涉及到地方政府，那你涉及到一些利益团体啊、企业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团体的话，那你可能都会遭来一些麻烦。所以。尤其是现在我觉得可能在国内记者更担心的是就是财经媒体嘛，你做本来觉得哎，我做公司的这些新闻应该比较单纯一点点，但必须要承认在国内这个财经新闻其实是最比较混乱的东西，它没有把广告和这个市场和真正的这个采编， 它发行和采编是可能 混在一起，对，它都混在了一起之后，那很多时候你根本是讲不清楚说你是为了钱去做这个新闻呢，还是为了钱不做这个新闻呢。那我们可能看到说有人收了钱去报了另外一家公司的 黑幕 、但是我们可能没看到太多，其实在每家媒体都有或多或少都有，因为广告部收了钱之后你就不报某一家企业的或者不报某一个涉及到公众知情权的这样一个新闻，那我想没有哪一家媒体敢于站出来大声的时候我从来没有受到过广告部的这个干预，对吧，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一个比较你如果这个钱这个运营还有市场的这个手是伸到编辑部，没有一个编辑自主吧，就是说或者编辑职责不清吧。 所以有人就建议说内地这个记者节在今年最多的呼吁啊或者声音最强的就是说给记者加薪，特别我相信对于这个市场化的这个媒体来说这个是比较现实，大家觉得哎，如果记者的待遇提高的话可能这样的问题就会好一点。 我想起来胡舒立老师他不是写了那篇文章吗咱们讨论过几次新闻媒体寻租不可恕哈中间有一个词我印象很深叫逆淘汰就所谓的劣质淘汰优质的坏的淘汰好的，中间我理解的可能也是跟记者目前一个待遇有关，但是吕秋老师您在书中里我也记得写过，就是你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大陆还是在哪个地方你记者的收入总是都是这个中下， 赚不了大钱。 哎，但是哈，现在会不会有一个大的趋势，所谓的大数据的记者会不会专业性上面强一点，就让大家在这个行业的薪酬的这个期待上面可以稍微提高一点，有这样一个趋势。 我不太了解我们就是内地的记者这一行的平均的薪酬是多少，我只知道某几家媒体或者是某几个人他们的待遇，说老实话按照人均收入水平来说那不算低的，因为如果我们看人均这个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和这个我知道的这几个同行的他们的收入水平来说那他肯定是属于中上的但是如果 在内地吗， 在内地，但如果在香港的话大家都知道这一行的收入是非常低的其实能不能算到中等的话 对大部分的前线的这些同业人员我们的同行来说，都可能要打个问号吧。因为我记得我自己入行的时候的工资和现在这么多年了，十九五年到现在，再请一个刚刚大学毕业的人进入这一行的工资是一样的。 是吗？ 所以你会 等于说十几年这个起薪没有涨。 对啊，但是你会想，在内地的话，如果我九五年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可能找一份工作去记者一行，大概是600块钱，对吧？或者300块钱、也有可能，300也有可能200-300吧。但现在是不可能吧？十倍总是有的吧？应该是不只是20-30倍吧？ 是。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问题呢，其实看如果从收入这个问题来讲呢，大家可以摆出很多的收入的问题来说，其实你已经不算太差。当然我觉得不能说别的地方低就是你应该要低的这样一个理由，这也说不过去啊。那应该是按照这个行业在中国内地的这样一个水平然后去判断它的这样一个职业水平薪水的水平到底怎么样才最合理。 没错。 因为香港确实我们一直用这个新闻民工嘛那但是我会觉得记者这一行永远都是和其他的行业来比较的话，你不是为了钱去做的，所以你还是应该要带着一点点的这个理想和你职业带来的满足感去做的。如果你在这方面你觉得自己没有满足感，然后我又想赚钱，那我会觉得其实记者这一行可能不是你最佳的选择。因为其实是如果是市场竞争的原理之下的话，没可能像内地那么多的媒体是可以生存的。所以在这样之下，其实没可能有那么多的媒体从业人员的。所以如果一旦你想象，一旦它真正放开是一个市场化的竞争的话，那它应该是个优胜劣汰的。那其实很多人会离开，只是现在可能它就是一个倒过来的。倒过来的原因我也写过文章，其实很大的原因是它有很多潜规则。那有理想的人不想接受那个潜规则，有理想的人觉得我不想看到广告不收了钱不让我报这新闻，我觉得很痛苦，或者我不去收车马费，我的同行给我脸色看，因为这是肯定会存在的。你带他去一个地方，别人都拿了红包，我就一个人很清高的，好像 别人觉得你装清高， 对，然后还想你会不会去不举报我那你没有跟我一起变黑嘛？那这个就很危险的一件事情。那很多人可能心理上连这两点是过不了，那就离开嘛。 还真是啊，这个其实看到这一行里面复杂的这个因素非常的多。但是吕秋老师说这个十几年前可能起薪没有变，有一点肯定是变的，现在对于这个记者来说，你这个可以这个搞做的东西比较多，有自媒体啊，或者说有新的， 这不叫搞做多，这压力大了。 当然，你这个能力者多劳。哎，这一方面，这个吕秋老师也非常有经验。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哈，接下来回来接着聊。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好，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凤凰卫视的吕秋露魏老师，吕秋老师再向大家这个打个招呼。 大家好。 好，这个刚才在说哈，这个吕秋老师有一点非常厉害，就是一个是开辟的战线非常多，专栏啊，这个1510的这个网站，包括自媒体，还有一个我个人觉得这个作为记者的一下基本功，就是挨骂的这个能力非常好，承受能力非常强。 对，您接着是要说什么？ 所以我真的很想请教一下吕秋老师，这个通常在网络上，因为开辟的战线广，比如说微信啊，这个微博，说实话，如果去看这个留言里面的这个评论的话，不同的意见会非常多，有的时候就容易产生到这个谩骂的这种地步。然后我特别想了解一下，您是怎么样顶住这些压力的？如果别人就是通常这种开始乱喷的时候，这个怎么办？ 乱喷的话，其实你看过也就算了嘛，何必为了这种没有道理的这种辱骂，就是如果他是个辱骂的话，你就看过就算了。但是如果是一些辱骂当中有一些批评，但有的时候也蛮有他的角度的，你就自己可能会反省一下。我觉得人贵在有反省嘛，所以批评是一个很好的，即便是骂得有道理的话，它是一个很好的帮你去想想，我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是不是忽略了哪个角度，或者有一些方面我没有考虑到。那所以我会觉得 因为怎么讲呢，我从2005年开始写博客的，所以就网络上的这种骂声啊，不同的声音，你想已经快10年、 早就已经刀枪不入了。 所以我也觉得你们骂吧，其实我真的觉得无所谓，但就是有的时候也会有点所谓，就比方说我的朋友或家人看到之后，他们会很受不了。这两天就是我家里人，我说我这两天下笔很难，因为我家里人开始说，哎，少写点吧，专栏都关了吧。现在当然他倒不是怕骂，他们会觉得说这种骂，尤其是有人吃饱饭没事干啊，天天闲着就在那里骂你的话，他们会觉得，哎，这后面会不会有一些政治原因？有一些人就是收了钱专门来去骂各种各样的人的这种人，那这种人是觉得很恐怖的，因为你不知道他代表的是谁，那就觉得说，哎，那是不是少说一点就会好一点？那我自己会觉得，不管骂的人多还是骂的人少，环境是怎么样的，你该说什么就说什么嘛。因为你如果是要自我审查的话，那你就是什么都不做是最好的。但如果你要去想我怎么样才是一个恰当的线，又不得罪这个，又不得罪那个，你也不知道谁。就是你也不知道那个人怎么样你才能不得罪，你不知道那条线在哪里，什么叫是一个，那这样会很累的， 下笔之前包袱很大。 而且做媒体的话本身就不应该是这样子的，就是说你觉得这是有你的观点或者是一个事实，那你去把它讲出来，这本身就是做媒体的一个责任嘛。所以我跟家里人说，你也不用想太多，这是我的工作，如果我不做这份工作了，你也就看不到这些东西，因为我也没这个责任。我自己就觉得没有这个责任，每要花这么多时间去写东西和去评论一些东西了。 那有真正过感受到来自于哪方面的压力吗？就会也许 压力肯定在媒体工作的话肯定会有，比方说有的话题不能谈了，或者你被冷藏了，然后节目就下岗了。那我会觉得这种东西，我作为一个过来人想告诉大家，是你的承受能力是越来越强的。就像这个我账号被关呢，网站被关，你就会觉得第一次会惊慌失措的，然后慢慢哦，好吧，关吧，就像，所以我会觉得这个东西就是， 经验之谈。 这个东西就是说你要有个目标，就是你放不放弃，就所有的这个当中你受到的不愉快和挫折，是它是要让你放弃，那你放不放弃？你要想最后的这个结论。那我会觉得我最后的结论，我说我目前来说我还不想放弃，我还在做这份工作嘛。那你就会觉得哦。那你就面对他了，放在一边了，你也改变不了，你着急你生气你又改变不了这个现状，那你就熬一熬，然后继续慢慢的做你该做的事情了。 是 您会把这个所有的这个网友的评论跟留言都看完吗？ 都看了 真的 哇，那这每天得花多少时间？ 零碎吧，你看我是没什么事低下头就看一下，所以其实也没花太多的时间，不是大家想象当中。 是您的书哈，微博还有各种自媒体，其实我们都挺关注的。我身边有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吕秋老师原来的作品，现在的作品和你现在的一举一动都非常关心。有的时候大家会有一种觉得这趟浑水您不用去趟了吧，或者为什么会有一些我们觉得会看起来会明显的会有一些不必要的麻烦上升， 比如说这个地域的问题，这个什么人什么人，哎呀，这个东西我跟你说， 比如说某些论战，现在我马上想到的就是应该是去年吧，跟央视的柴静女士，这个时候会觉得 其实 犯得着要这样指出来吗？ 说老实话，我觉得人都是把自己的想法投射到你的身上。首先，我觉得我不是针对柴静这个人，我是针对的是很多他的一种。他表现出来的一种代表的一种对新闻的看法，或者是外界对他认为他能代表的对做新闻的一种看法，我只是想回应这个而已。那我想这只是一个纯业务上的讨论，看得懂的人自然看得懂。那如果外人嘛，我觉得行内的人我希望是看得懂， 是 当然外人如果看不懂只是看热闹，我觉得这也很正常。 所以这个有的时候很难控制啊，特别是现在这种这个网络的这个言论，它发散性有的时候你不知道到最后变成什么样一个程度，一个什么样的结尾来收场，这个真是有的时候这个结局很难预料。 我觉得是这样子，就是说声音是很多元的。那你觉得你不能因为担心被人骂，或者说你就不想说你自己的话了？那这是一个叫什么寒蝉效应，这是一个很恐怖的。因为世界如果变得一种声音或很沉默的话，那其实想想最后谁是受害者，谁是得益者呢？那我自己会觉得觉得，是说出来 有争论，我特别喜欢看评论是为什么，因为后面一个是你可以有反省的机会，另外评论的朋友之间会互相争论。 嗯， 对， 哎，我觉得那是非常有意思的，这就是一个思辨的过程。 这个是台湾之前那个周玉蔻在大陆开微博，他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经验，他说我随便说一句话，然后网友在底下自己打起来了。 哎，我知道，因为大家的理解不同嘛，然后那个理解的方式其实也可能根本不是他或者我的一个本来的出发点， 对，跟初衷完全是不一 样。对，所以这就是哎，我觉得发散性思维的好处是，我一看到哦，原来还有这样的一个思路，哦，原来还有这样的一个逻辑。 嗯，那你会觉得现在做这个微信的上面这个自媒体哈，或者这个微信的这个公号，它有什么跟以前？ 我发不出来了，我已经有一个月发不出来了。 哦，怪不得我还以为最近您是在休息，怪不得我最近都没有看到更新。 我一搜，我说哎，好几个频道好像最近都没有动静。 对啊，没动静。 所以这是因为这个微信的公号力量已经太强大了，所以说。 我也不知道啊，然后我看了一下，就是说有几项不能违反的内容，我想想我好像也没违反，当然这不是我定义的， 这个很难说，这个看谁来决定这个是违反还是违反。 但是看得出来，您在专栏、微博还有微信里面是有侧重点 啊。对的，微信其实对我来说是个新尝试，因为我看大家都在玩，那我想这需要你去用了，你才知道它是一个什么性质的，或者它的特性是怎么样的，你应该怎么用。 所以您现在发现 我还没有找到感觉，所以你看我一会儿发发吃的，一会儿去转载一下别人。我没有，而且有的时候就会觉得，哎呀，我根本不知道今天发什么。 是、哦， 因为如果你定位很清晰的，像我的一些同行，他们定位很清晰的那些微信公号，他把它做成一个媒体一样的， 对， 那他就很容易去经营它。但是 您给自己的微信定义不是一个媒体吗？ 不是， 是 我只是还带着一个很开放的这种观察的角度去看它，所以我还没给他找到定位。然后我一想它应该跟微博有点区别吧， 是、 嗯、 因为好多人就是从微博去了微信就不回微博了，或微博只是一个推广的平台、嗯、那我觉得没必要为了一个新的工具出来你就去放弃另外一个工具吧、 嗯、 所以那我想看看这两者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同。 我自己有一个感觉，有一个可能是不同，就是微博相对来说它这个好像就是你站在广场中间随便说几句话，然后可能这种路人会比较多、 嗯、 但微信的话你可能朋友圈啊或者来关注你的人，他的目的性会比较强、嗯、相对来说同质性会比较高吧，我感觉也许这种讨论的集中度会更加 好。微信的感觉是觉得博客回来了，就是在微博里面长微博 后面的评论是吧， 对，长微博你是比较不难传不容易传播的嘛、 嗯、 因为大家都是停留在碎片化的一个阅读习惯、 嗯、 如果你是给非常深度或者很难理解的，大家没有这个耐心看完、 嗯、 但是微信上面大家有个期待、 嗯、 我就已经想好了可能有这么大篇幅的一个文章出来、 嗯、 我是去想尤其是在你形成这个订阅习惯的时候。 我也观察我身边的朋友，发现我身边的朋友就基本上已经放弃微博了，基本上只是靠微信来获取信息了、 嗯、 所以说这是一个，这我得到一点就是说你以后未来可能要考虑哪个才是最主要的传播方式的时候，你可能必须要考虑一下、 嗯、 但对我自己到现在为止来说我还是没想清楚这个怎么把这个微信微博把它这个功能分得更清晰一点点、 嗯、 因为公共账号嘛，那它肯定不是和朋友吃喝玩乐的这个微信的私人账号， 对 吧？ 但你有的时候也会发现什么香港的小吃啊什么的。 那个我觉得是分享吃、分享美景，本身就是介绍一个地方的文化。 嗯、 因为我觉得饮食文化和这个风土人情，跟了解一个地方是非常重要的， 嗯， 所以这也是我觉得资讯的一部分。 哎，这是哈，我这个我关注您的这个账号是从我昨天特意看了一下，7月11号开始加，然后我数了一数，这个大概超过60%的都是有关香港的这个风土人情啊，或者说本地的一些时事哈。这个接下来咱们回来聊一聊这个为什么会说选择香港这么一个话题，到底有一个什么样的意义在自媒体，或者说在一个每个人都是记者的时代，香港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休息会儿，三立换新闻，待会儿回来。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 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们今天请到的是吕秋老师。 Hello， 大家好。 这刚才说到了这个吕秋老师在自己的微信当中分享多非常香港的，从这个喝茶到行山啊都有。其实 前几天是在住那个。巴士的上层是不是？ 哎，这个我倒没有看到。 看香港的夜景啊！ 这我自己说实话也，我到现在为止也没有想明白，我到香港来这么一段时间，就是在香港你来跟内地在反过来讲这个香港的故事，比如说这两天讲香港的电视发牌也好，讲香港的这些政治的争拗来说，这样的议题对于很多内地的这个熟悉报家国大事的这些记者来说，他觉得很小。他觉得有的时候觉得甚至非常的琐碎，但是还是大家还会抱着一种怎么说呢，一种很特别的这个眼光来看。然后有的时候大家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也会有意识的把香港的有一些事情再传播回去内地。吕秋老师在这方面其实做了很多的这个事情，专门讲一些专门给内地观众来看的香港新闻。您觉得您在讲这个故事的过程中，您的这个着力点 是什么？ 出发点就是说什么叫一国两制嘛，这个两制下面就是说香港到底是不同在什么样的地方嘛。然后在比方说香港确实有它很出色的地方，城市管理啊，公民的，当然香港的公民意识和公民运动应该是零六年以后才慢慢开始起来吧，从我的观察来说。那另外的也就是政府和民间的这种互动的一种模式啊等等，那这都是其实我自己会觉得是非常有借鉴意义的。因为它可以提供，其实内地有很多城市在比方说一些城市管理等等方面其实一直是在借鉴香港的。那我自己是觉得香港不仅仅是一个购物中心购物天堂那么简单的一个地方，它其实身上那么近的有个例子，因为我知道有很多人可能就很忽略香港。那我觉得其实大家都是华人社会，然后大家都是一个一国嘛，都是在一国之下，然后他用的另外的一种制度然后去处理的一些问题，那其实真的是借鉴性更强嘛。所以因为是这样我会写一些关于香港的东西，但我自己个人会觉得香港的比方说做节目啊，电视节目我们看收视率啊，那个香港的这个新闻绝对没有台湾啊或者国际新闻那么受观众欢迎，就我们自己的凤凰的受众那么欢迎。但是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意外，有几期突然之间它会上升到什么前三或第一。 比如说的哪些话题？ 比如说那个时候蔡元春因为讲拆迁， 对， 那高铁的那 他会让内地的观众会有很多的认同感，他可能会想 拆迁有共鸣啊， 到底是怎么拆迁的呢？香港是怎么强拆是怎么回事？怎么抗拆迁？那这个过程是怎么样？其实像之前的国民教育，也挺受内地的关。我记得我去年去做一个年底节目到宁波，采访了当时参加宁波的那个应该是一个化工项目上 街的，是当时的 PX 的项目，其中的一个大学生，他就跟我讲说，他说，哎，我当时就呼吁大家一定要文明的上街啊，因为你看香港的那么多人上街，然后他们可以保持这样的一个秩序，可以那么样的文明，那我们也应该要展现出公民的这样的素质。那时候我就觉得非常的听上去非常感动的，因为你看好的榜样还是它有这个正面的这样一个影响力的嘛。那这就是香港在对内地的这个发展的方面，它其实是起着一个很正面的这样一个影响。 那当然香港自己也是问题不断了，这个很多人就说香港今天碰到的问题内地迟早之后也会都会碰到，您同意吗？ 不是香港碰到问题，内地已经碰到了，只不过香港现在又碰到了。 没错，比如说最近这个电视发牌的这个事情，其实在内地恐怕要去讨论说应不应该电视发牌，这恐怕还是短时间内看不到的。但是其实香港电视发牌，我注意到我们那期这个节目的这个点播率非常的高，大家会来关心说，哎，香港这个媒体相对来说，但感觉上哈，言论自由的这么一个环境，但是这个电视发牌它也会产生这么大的风波，然后大家会想，很多人都说啊，你看你这个内地之后20年之后30年之后可能也要碰到这样的问题。 我觉得其实发牌这件事情吧，它有几个问题会让香港的社会比较的关注。首先并不是说一定要发牌给某一家，而是大家对一个程序正义的问题是比较的关注，主要是觉得你这个过程让我觉得就知情权还不够，那所以我会觉得不公平。那这里面就透露出一个在处理到关系到社会大众的这些事情的时候，政府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程序，遵循怎么样的程序，或者已有的程序你有没有遵循，有没有其他的这个部分可以来监督你。那 大家可以看到有立法会，但是这里面要透出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立法会它的这样最后的表决会和这个我们所看到的香港的大部分民意其实不太相符合、嗯嗯、那这里面大家又会去思考一个深层次的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要直选议员，为什么我们要选举，为什么每个人手里面要一张选票、嗯、因为只有这样的话，当你的意志有去投给能代表你的意志的这样一个代理人的时候呢、嗯、那未来你的这个诉求才可能会得到呼应。另外一点是我会觉得是香港人有一种可能会想法说，电视这个东西是非政治了，其实本来觉得这不是很，这又不是个政治议题，对吧、嗯、那我记得最清晰的是有一个采访一个街头采访，然后那个香港人说啊，现在政府规定我看什么频道，那以后我买什么厕所的牌子的什么牌子的厕所纸你也要指定就那么几家大家是担心就是说手是不是伸的越来越多，因为这是个自由市场嘛、嗯、我跟很多跟一些普通的什么司机啊什么聊天，他们觉得那你就发嘛，发完之后他咋了嘛咋了咯、嗯、就这个倒闭嘛倒闭好了，反正这是经济活动，他每个人做生意总要考虑一下自己要不要赚钱，我做不做得了、嗯、那你就不用管太多了、嗯、因为这又跟好像过去一直以来香港是一个自由经济的这样一个理念，大家相信这个狮子山下我就算是很穷、嗯、但只要有机会我很努力，你给我这个机会，然后我很努力的话那我应该是可以成功的、嗯、那如果你不给我这机会，那这机会给不给是政府会有很大的这个决策权的嘛、嗯、所以在这个时候大家就会比较关注这个问题。 但香港讲这些议题有的时候对于在内地看来，有的时候这个是很超前的，比如说程序正义，在陈永洲的这个事情里面大家也讲程序正义，但是最后这个议程就偏离了这个程序正义，就大家觉得这个强烈的情感的这个诉求，不管你是认定这个记者受到打压也好，或者说这个记者本身是一个腐败的记者也好，这种强烈的这种情绪已经把这种程序正义全部都冲散 了。 我觉得可能只是大众的一些情绪冲散了吧，或者有一些自己的同行、嗯、但如果你看内地的媒体的话其实还是比较清晰的，除了新快报自己的那个社论写的太过情绪化了之外、嗯、但如果你看看其他的报纸，像新京报啊、南方都市报啊，关于这个事件上的这个社论是思路非常的清晰的，而且诉求也非常的清晰、嗯、那包括之后的有一系列的讨论，包括像胡淑丽老师啊，包括像其他的一些杂志的主编们啊，他们回应胡淑丽的文章啊等等，那你可以看到其实还是蛮好的一件事情，就你不管，因为我自己会觉得好多批评胡淑丽的就是说，哎，你怎么只讲记者的自律啊，你没有去讲记者在一个这么糟糕的环境下他做不到啊、嗯、那你怎么不去谈这么一个更大的恶，就是一个制度的问题、嗯、但是我会觉得一篇文章怎么可能把所有的问题都讲清楚嘛，这就是我每次在写专栏的时候很纠结的一个问题，因为你只谈一个问题呢，你肯定知道接下来会有人去攻击你另外的问题， 你怎么不说这个， 对，但这是一个不是写文章的人错，这是那个写辩论文章的人的错、嗯、你可以就事论事的去谈他这个观点对不对，然后你可以再提出自己新的另外的一个思路，你不可能去要求一个人面面俱到的把所有东西，当然胡淑丽那篇文章有一个问题，他本身就有点面面俱到了，但是好像又漏，对，但他又漏了这样一点的话、嗯、那这样的话会引起同行的一些， 对对对，所以呢有两个词语哈，我们是出现非常非常这个高密度的体制和制度、嗯、你像香港它有一种情绪，一个是它要严守，港府不是说了嘛，说严守这个行贿多少年来的一个传统，我必须要遵循这个程序的正义，但不能说出来，要保密制度，要做到底。但是另外一种情绪在于呢，香港人会觉得香港会越来越像大陆，但是大陆人同样有另外一种情绪，有些人是希望你像我们，有些人又是害怕你像我们，所以你说这个体制和制度中间的一个尺度，而且我知道吕秋老师来香港有十几年了哈，就中间这十几年大家的两地之间是不是还是有一种难解的心结，甚至是有一种心魔在中间发挥一些功效、 嗯、你是想我讲这个就是现在内地和香港之间的这种矛盾吗？ 嗯嗯 嗯，这个矛盾我觉得就是这都是双方面的相互的，就是说但是我觉得到最后我谈过很多次这个问题，我觉得其实说到底这种矛盾的由来啊，我们去看它这个原因啊，这由来呢是资源分配的问题，就是说比方说来生孩子幼儿园或者奶粉，说到底是一个有限的资源，然后有更多的人来争抢的问题，那在这个时候政府应该是承担更多的责任的，你应该去处理好这个问题，而不是让这个民众在下面自己进行争抢，然后再 民众之间、族群之间产生相互的这样一个仇恨，这是不负责任的。所以我会觉得，其实在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如果特区政府当时能够未雨绸缪一下，早点做一些事情的话，其实很多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幼儿园不是现在问题好像又解决了吗？那你早点去想到这个问题，就不会有前段时间那种大家要排队五六天、一个星期在门口等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了吗？对吧？那现在政府也有改善嘛，知道接下来小学啊、中学都接下来都会陆续的有这样的问题。那奶粉的问题到现在我都觉得用这个限制奶粉的这方法是不恰当的，请你有更好的选择，你可以让大家双赢嘛，香港的又可以做到生意，对吧？然后内地的朋友又可以买到奶粉，那其实还有更好的选择。 所以您来香港这个时间这么长哈，就比咱们都早很多，这个感觉到这当中香港它哪里是变了呢？ 我自己觉得哪里变的话，我最担心的是不守规矩、不守规则。香港本身是一个其实你会看到为什么大家都说，哎，你好多香港人跑到深圳，你不一样随地吐痰，然后一样开车，这个不守规矩，那就是一个规则或者一个制度对人的这种人性里面一些比较恶的地方，它会有一个制约的作用。那香港过去一直以来，它好的一个地方是它有这样一个规则，然后大家就即便是想去做一些不好的事情的话，它有一个约束力在那里，那这样慢慢的它会形成你的一种习惯，对吧？公民素质就是这样慢慢的提升的。但呢，这种习惯很容易被这种偷懒的或者就是更散发人性原始的这种习惯会带坏。 看来就过马路的时候有一个人闯红灯了，后面哗哗就跟着走了， 对吧？而且你闯了也没什么人来管你嘛，那我也可以这样子嘛。所以你扔了垃圾，说是罚1500块钱，那扔垃圾也没有多少人真的是那个被罚了钱，对吧？然后你有的时候你吵得越响越大声，有的人为了息事宁人就给你就算了，就好像你就可以拿到这样一个你想要的东西，那就会让其他的守规矩的那些人就会这个不满意会更多。有的人就是不满但他还守着那规矩，但有的人可能就会被影响过去了，对吧？ 所以这个讲规矩还 是一种逆向淘汰吗？ 也算是。 所以最近我看这个有很多人在讨论说香港人要准备说最近一两年就移民的人开始变多起来啊，什么什么，或者说在讨论啊，说香港的下一站会是哪里。以前香港一直在这个华人社会里面扮演这个码头的这么一个角色，大家不管是这个移民还是在这里， 这个吧又好像这个趋势怎么讲，因为内地的移民的人也越来越多，对吧？所以来香港的这个人也越来越多。其实我有的时候又觉得比方说内地人炒高了楼价也好，那其实他们是内地很小很小的一部分，但是呢实在中国的人口太多，0.1%的话，那个绝对数字都是非常的大的，所以会对外面的这个市场肯定是会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而香港又是个最靠近的地方，然后也是好多人的一个第一选择吧。那这样的话，其实话又说回来，又是对香港本地资源的这样一个占有吧、冲击吧。那如果政府没有做什么事情的话，那对于其他的还是有点选择能力的人呢，当然自然而然的想要去找一个这个内地人来香港和香港的一些人想去其他地方，其实心态都是 这个趋利避害， 心态都是一样的，想找一个会觉得自己最适合的，觉得最安全的，这样最有安全感的地方吧。 没错，我觉得这个安全感真的是非常重要哈。不管你是记者，包括你在这个社会的每一个行业，每一个普通人，也许是最真实的一种生活的状态。 真是好，今天非常感谢吕秋老师做客咱们三立化新闻哈，分享了非常多。相信这个大家如果说之后我知道听咱们这节目有不少这个是学生哈，这个大家如果要当记者的话择业需慎重哈，大家考虑清楚。 你不要这样打击。 好，今天还是一个这个光棍节。光棍节呢，这个咱们今天全媒体的有一个互动话题是，哎，其实我觉得都不需要提醒大家，今天这个网购是非常的疯狂。据说在今天凌晨的光棍节的第一分钟哈，淘宝的这个天猫的网购就超过了1亿元。那今天据马云说，他的目标是300亿的网购的销售额， 相当于呢沃尔玛在中国半年的业绩了。 好。 所以问问大家，你觉得为什么光棍节越来越火？还到目前为止，我看到的说光棍节什么商品卖的最火的？ 什么呢？ 这个女士们的这个胸罩和就是内衣，内衣卖的说现在光棍节卖出的内衣已经连起来已经变成一条万里商城 了。好，大家也可以来发表一下意见，为什么是这样东西卖的最火？ 哎，从这个上面，哎，大数据一个功能可以发挥了，你可以发现中国女性的这个内衣尺寸。哈哈，大家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电话哈，这个4001200900。 上个听众的18723436手机用户凤凰 FM 一键 call in 的功能已经开通了。 好，再次感谢吕硕老师今天做客。 谢谢老师。 话新闻，有话直说。 三六话新闻，有话直说。大家好，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有节日咱们要买东西，没有节日咱们创造节日也要买东西，这个就是光棍节的意义哈。据说这个光棍节开始之前，大家去检查一下购物车里面已经全部啊，平均这个很多人这个平均的这个购物车里面有40件商品。据说就是这个光棍节都没有开始，大家就已经在光棍节的前几天预热起来， 感觉上那天买特别划算 啊。所以在因为光棍节大家都会打折嘛，光棍节打折，所以在光棍节之前大家先把中意的这个商品挑选好哈，然后到了光棍节这个零点一过，哇，齐刷刷的这个付款。所以说在光棍节的第一分钟哈，就已经有超过1亿元进账。还一天有，哎，一天24个小时，每个小时3600分钟，哎，这样如果算的话肯定超过300亿元人民币了。但是大家这个觉得哈，这个光棍节到底为什么它的这个奇妙的魔力，哎，这个中国人这个节日说实话好像也只有2年的历史哈，绝对赶不上什么圣诞节、清明节、重阳节或者春节，来的悠久。为什么别的节日就不能够卖出那么多的内衣呢？来问问大家，这个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18723436，好，第一位呢是 凤凰 F， 赵先生，江苏的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哎，你好。 哎，您觉得这个光棍节为什么它就能够那么火呢？ 这个我这样啊，我的想法，我的看法，这个现在人与人之间呢，这个关系呢比较复杂了，不像以前呢那么单纯。那么关系复杂以后呢，人与人组成这个家庭呢就考虑的很多，考虑的很多呢，那么随着这个考虑的问题多呢，结婚的这个年龄就越来越往后拖，越来越往后拖呢，这个单身的人呢就越来越多。那么这种光棍节的这种火爆呢有两种可能，一种呢是在商业炒作的，能买到一点便宜的东西，还有的一种人呢，也是一种精神的，好像自己过节了，一种精神的寄托而已，我认为 自我安慰，或者说是这个光棍们的自我安慰。好，谢 谢 赵先生的分析。好，赵先生主要还是从这个婚恋，这个现在大家结婚这个条件越来越高了， 为何剩男剩女这么多。好，北京的赵先生。 北京的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喂，你好。 哎，您觉得为什么光棍节它能那么火呢？ 啊，先加一句，我觉得凤凰电视台像吕秋、李宁斯这样的主持人太少了。如果今天你把杜平叫来，黑龙江的宁先生他们可能爱听，是吧？啊，说点废话。完了，那个，年轻人呢，现在生活压力太大，钱挣的也不多，利用双十一的买点便宜货的也能理解。内衣卖的多呢，说明穷人买的多，是吧？ 为什么呢？ 中国年轻人呢，不让游行，他们很难得在一块聚聚，所以有这么一机会呢，大家在网上闹闹，发泄发泄气，以后热闹一把也可能理解。而且呢，厂家呢，会把产能过剩的一些积压产品呢趁机卖掉，等于推了一把火，是吧？ 也是。 但是火爆的后面呢，还是有些心酸。你看这商场亏损，是吧？商业地产马上就要泡沫了。那些卖了低价产品的厂家真是含泪卖的，如果老百姓买了这么多低价这处理产品，那厂家日子怎么过呀？今天买多了，明天谁还买去啊？所以呢，厂家的创新啊，什么生产都受影响，不利于企业的集体那个发展，不利于企业的持久发展。我原来说这一句，原来抢奶粉的时候我说得抢老婆，这回你没看着吧？11万多光棍抢越南媳妇儿开始了，是吧？ 这但赵先生您忽略了一个问题哈，这个光棍除了男光棍之外还有女光棍呢。 对，女光棍再后一把，女光棍是因为条件太高，她不愿意找那个穷光棍。另外我想说一句， 嗯， 本来想今天说说恒大，完了呢让我们听众当一回土豪，结果也没说，谢谢。 谢谢。好，张先生。 好，我觉得赵先生讲话哈，他有一个规律，就是咱们看到的危机，危机可能看到是鸡，但他总能看到这个危字。 咱们看到了 危 呢，他就能看到鸡了。 好， 杭州的金小姐，金小姐您好。 你好， 哎，这个淘宝阿里巴巴的总部是在杭州啊，这个杭州人会不会网购的热情更加高一些？ 还好啦，我就买了两样东西。 您买内衣了吗？ 没有啊， 哦， 我买的是鞋，哦，鞋和一个料理， 啊，但是哈，我的问题是说，11月11号其实每年都有一回， 嗯， 为什么就是 专门挑这天？ 这两年开始，大家在11月11号集体买东西，这到底是有什么差别吗？ 嗯，因为现在的话，11月11号就是光棍节嘛，然后大家呢，就是现在的人，我就觉得就是越来越孤单了嘛，然后是男是女越来越多了，刚好呢又出现了这么一个日子，比较特殊一点的嘛，然后大家就是很就是积极的想要在这一天要脱光嘛，然后商家嘛肯定也就是抓住了就是大家的心理嘛，比如说哎男生要跟女生告白啊或者怎么样，然后刚好可以做一个促销啊，所以就越来越火了。 但是这个比如说从您自己的购物体验啊，您买这个鞋，您会觉得现在这个其实网上购物的这个手段是不是也有相应的这个配合？ 嗯，是的，就是会方便很多。 嗯， 要比去年的时候，因为去年那个淘宝的时候好像很卡嘛，然后今年还行我觉得，然后等待的时间不是很长。 你是专门挑今天光棍节来买东西吗？ 那也不是啦，是刚好看到了我就买一下，它很打折嘛，然后 所以您今天订购的东西什么时候能够送到呢？ 我不知道，因为我选的是江浙沪的店，是上海的，上海离杭州还近一点吧。 嗯 啊，所以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收到，对不对？ 已经发货了。 然后已经发货了啊，所以有信心能够在今天收到吗？ 嗯。 因为我很，其实我说我很替这些物流，我很替这些物流企业担心啊，这么多人订购，他们送得完吗？ 这你操的心就太多了。 去年的时候大概等了有起码有半个月吧。 哦，半个月，去年光棍节半个月啊，那光棍节全部都脱光了，半个月已经。好，谢谢。 好，谢谢您，祝您购物愉快 啊！这个买东西的时候是个光棍，收到东西的时候已经成老爸了，怎么办呢？ 好，接下来 广州的方先生啊，方先生你好。 哎，你好。 哎，方先生，您觉得为什么光棍节那么火呢？ 我觉得主要就是网购的发展迅速，它有三个原因。第一是那个现在的上网的网民越来越多，第二就是网购很方便，它价格也和你有的比较，是吧？ 嗯。 还有它服务趋人性化，可以你现在货物你觉得不好也可以退货。第三呢，就是快递也很迅速，所以节省了很多时间，所以从这三个方面来讲，它网购将来也是越来越好的。 好，非常感谢哈，这个广州的方先生，咱们今天最后一位来自湖北吴先生，吴先生您好。 喂，你好。 哎，吴先生，您怎么看？为什么光棍节大家就愿意买东西？ 我觉得首先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消费者现象，就像商场在大减价大促销，人本来就会比较多， 嗯， 只是因为淘宝或者电商这种平台辐射面更广，所以更火。然后其次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觉得光棍节这个概念不知道是谁提出来，但是这么火肯定跟电商能他们的营销有关，现在只是人家的一个收获的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这一切都很正常。 哎，这个说句题外话，吴先生您是湖北的还是台湾的呀？ 我是福建人，但是在湖北。 哦，怪不得我刚才还说的，我说您讲话为什么台湾味那么重呢？ 对，我是讲闽南语的。 好，谢谢。这个湖北也是这个啊，不是福建啊，这也是淘宝的这个非常大的。 现在港台你都能够买得到这个在淘宝上买东西了 啊。 倒是呢，问题是哈，就是真的是最便宜的阶段嘛？我看到有一些业内人士就说这个点呢是商家清货的点。 哎，年终嘛， 他是打着这么样一个旗号说，并不是真的是让消费者占了便宜。 哎，这是一个很好的发现哈。不过这个东西就是你需求有的时候可以创造的。其实大家不是说现在拉动内需嘛？这个李克强总理还专门去跟马云说，说你厉害啊！这个本来大家都 没有在这个时间有购物的习惯，你就生生的哈创造了一个这个花钱的契机。你要是对于你看的这个李克强，对于总理来说哈，要是中国人民每天都这么花钱的话，那咱们这个经济转型就有望了。 好，那今天光棍节哈，祝各位节日快乐。 嗯，祝这个大家购物愉快哈，希望你的这个淘宝的货品能够在你脱光之前顺利的送到你家。感谢您的收听， 再见， 再会。